那儿一驼峰街站上，上了一小伙子，书中代言这个人姓岳，河南籍的，就在这个昆明这个地方打工吧，忙了一天，齁累齁累的。这照理说呢，也不能全怨他，但是那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，哎呀，太不合适了。怎么呢？就这位啊，跟这个车站上等车这功夫啊，等车这功夫等着心烦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，我这忙了一天，想回家赶紧吃饭睡觉呢，怎么这车还不来呀？想着想着，说着说着，身体往后一靠，是板儿，哎呦，真是靠对了地方了，靠别处什么事儿没有，等到列车进站，踏实上车回家睡觉了。靠这个地方啊，进了公安局了。为什么呀？好嘛，整靠在人家那个车站上有那个紧急制动按钮上头，他整个就靠那上头了，也不怎么想的。说这个这按钮啊，它是在一个铁皮盒子的保护之下，你要把它按响喽，必须是打开这铁盒。那这小伙子呢，他也没说太清楚，他究竟是呢无意当中碰了的，还是说诚心就无聊知道吗？哎呀，怎么还不来车呀？哎呀，我玩吧啊！啪，他给按下去了。反正是甭管怎么回事，那眨眼之间地铁里面嗡。警报响了，哎呦，出事了，赶紧的，车站管理人员加上民警都过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什么情况啊？没什么情况，我缺心眼儿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啊，我把这给碰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对了，什么事都没有是吧？啊，你有事儿，跟我们走吧，带着派出所去了。那这个东西他不能够随便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就说啊，但是这个还说起来呢，可能多少还有点属于无心之过。接下来这码事啊，这个特殊行业恐怕您是没有听说过的。什么行业啊？不拿工资的打更人。打更人知道吗？过去早年间有那个打更的，就晚上值班的，知道吧？值夜班的是吧，拿个小木锤啊，拿个梆子，晚上啊绕着城墙转，帮帮平安无事哦。你说这是抗战时候的故事吧，就那个意思吧，打更的啊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有夜里值班的，那个有些个单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。但是这位他不在编哦，义务的啊啊啊啊啊，而且他不拿工资。是啊啊，而且人单位本身不知道，不是不知道啊。哟，这位这怎么想的呀？啊，他想的其实很简单啊，他是偷东西的。嚯，京华时报的报道是就发生在咱们北京的房山某大型购物中心。嚯，早晨起来，营业员准备上班，清点货物，一看可了不得了，60多件黄金饰品不翼而飞。头天晚上清点货物还跟那儿待着来着呀，怎么这一宿的功夫就没了呢？人间蒸发呢？肯定是进了贼了。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开始勘查，哎，就发现这个白天啊，到了晚上关门之前，这个购物中心里面顾客过来过去的，哟，有一个小子，这个行踪很诡秘，老跟这柜台附近转悠不说，哎，在很多的录像上都看见过他。看起来他在这商场里面待了可不是一会儿，待的时间很长。大老爷们儿没事儿老逛商场干嘛？你要买东西就买，买完走你的，不去，老跟这儿逛。好像在关门之前还看见过他的身影。警察说这个人不对，可疑。再认真的一调查，查出来了，是一姓杜的啊，打这个北方某个地区到北京来啊，这是干嘛来的呀？打更来的啊啊，就是打算下手偷东西。那他这招还真够绝的，就在这商场里面瞎逛，趁人不备啊，利用他们商场什么地方可能是啊没太注意，他滋溜下的藏起来了。等你啊，商场不得关门吗？关了门下了板， 营业员们都弄好了之后，盘点清楚都回了家了，商场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夜静更深之时，这姓杜的下手了，哗啦敛了那个黄金饰品跑了。然后呢，然后逮住了，好得了吗？是吧，啊，这是特殊行业啊，哈哈，加了引号的特殊行业嘛，是吧？这说的都是，哎，刚才说的三国，这都是哪个地方的事儿啊？啊，昆明啊，三国有吗？嗨，就说这个啊，房山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胡联系了，哎，下面这个事情，三国的时候有，不是跟三国也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个地方啊，当年三国的时候，它是一国，哪儿啊？浙江。黄岩啊，东吴的领地，好吗？跟东吴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哈哈。今日早报的报道，说是头些日子啊，有一小子凌晨的时候潜入到黄岩新前街，说那个地方啊有一家快餐店，到里面偷东西，让这快餐店的女老板老板娘发现了。老板娘一看，哎呀不行，这怎么来坏人了，抓人子抓贼呀。这女的一嚷嚷，这贼这小子急眼了，噌嘣拿出一把巴掌长的水果刀啊，噗就攮过去了，把人扎伤了之后是跳窗逃跑，没过多久被警方是缉拿回案逮住了。逮住之后啊，严格的意义上说还不能叫逮住，警方是发现他的这个作案的踪迹，正准备逮他啊，自己去了到公安机关，我自首，我干的，明人不做暗事。哟呵，警察说你还行啊，自首来了，说说吧，姓什么？姓徐啊，小徐，哪人呢？河南驻马店人士。有工作吗？没有。多大岁数了？刚满20。哟呵，说话还理直气壮的，扒着胸脯。警察心的话说，你这干这坏事还有理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？喂，要说到为什么，各位民警赶紧啊，这个事情通知我爸爸。说这真的是好事吗？通知你爸爸，您必须得通知我爸爸，一定得让我爸爸知道我现在的犯罪行为。哎，为什么呀？皆因为我呀，为了报复他，报复你爸爸啊，我捅人是为了报复我爸爸。捅，哎不对，你捅这人是女的呀。啊，对呀，是女的呀，对呀。哦，这女的跟你爸爸有关系。别瞎说，讨厌。这是什么呀？那你说的这女的跟我爸爸没关系，我也不认识她，那你捅这女的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没逻辑性啊。有逻辑性啊，皆因为啊，哎，我就是为了出来犯罪啊，给我爸爸瞧瞧的。哎呵，不是你爸爸教唆你犯罪吗？正相反，我爸爸老教育我学好，但是他这个教育方法简单粗暴，上来就打，乒了乓啷，稍有不如意把我揍的脸上打得跟花瓜似的，我恨他。于是乎啊，我憋了一口气，我出来，我犯事儿来了，我就是故意的让他瞅瞅，看见了没有，这就是你暴力教育的结果。哎呵，警察说你这不怎么样，你得接受法律制裁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儿还有一个酒驾小灵通，叫酒驾小灵通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嗨，华西都市报的报道，发生在他们四川南充那个地方啊，这就是，这应该是早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案子现在刚刚判决，事情发生在去年啊，这个月份，也是大冷天啊，南充啊，南充，哎，说到浙江，那是东吴的地盘，南充那是大蜀国呀，啊，大蜀国老王，哎，大蜀国有这么一号嘛，就说四川南充地方有一位老王，啊，老王是位男同志，哈哈，赶上天凉啊，跟哥几个找了一个小酒馆，喝吃喝，涮火锅，是吧？涮着火锅，唱着歌，高兴，吃饱喝足之后啊，老王今儿开车来的，啊。借这酒劲儿跟这哥俩说，走，我送你们回家。哥俩说，哎，我说别，我们打车走。哎，不，这儿有车，你们打什么？这花什么钱？坐我的。不是，你也不能开了，你酒驾。哎呀，行，至于的吗？不叫事儿。哎，那碰上警察，我告诉你说，碰上警察还千万别碰不着，我是巴不得碰着。大伙儿说你是 你是欠的是怎么着？你是欠蹲监狱是怎么着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蹲不了监狱。我告诉你说，要碰警察查酒驾，我自有道理。哟呵，大伙说你还挺自信的，走吧。坐他那车，刚走了没仨街口，哎，赶巧了，警察真那儿查酒驾呢。一看这个状况，老王嚯，倍儿淡定，把这个车赶紧停到路边。下了车之后跟哥几个说，赶紧的，快快快，咱们排好队，一二三，你们俩人排前头，我排最后一个，去去去警察那儿吹那个去吹。哥俩说，我们倒无所谓，我们也没开车，你行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吹下。这哥俩往前走，老王莫回头，街边有一小卖部，就是小超市，进去之后啊，拿钱迅速的买了一瓶白酒，又返回来，一边往前走，准备去吹那个警察那检测仪是吧？嗯，一边走，他一边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喝上了，不单喝，然后把这酒啊还往身上撒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喝。哎呀，等赶到了警察身边，喝，这个味儿这个窜呐！警察一看，把这酒驾这酒精给测试仪往前一递，哎，就给撤回来了。啊，行了，甭测了，你肯定喝了，这味儿都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儿您？林正同志，这可不能怨我，我可是神机妙算小灵通，我有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你现在你证明不了了啊！我明告诉你，我之前我喝了，但是现在你证明不了，是我开车前喝的呢，还是我下车之后喝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下车之后我买了一瓶白酒。哈哈哈哈，你看你没辙了吧？警察一看这德行，嘿嘿，没辙，想得美，你这个呀一样得办，当着交警面前喝白酒被拘仨月，看见了没有？耍这个小聪明啊，不合适啊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事儿呢啊，哪个事儿啊？潜伏在饭馆的金融家，哎呦呵，够可以的啊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这是要做买卖，是学艺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干坏事。哎，金融家嘛，加了引号的。新京报的报道啊，事情就发生在咱们北京，打南方广东那边过来了一位小严小伙子啊，说是这个到饭馆应聘，我去给大伙端盘子提供服务啊，我这个普通话你看我说的很啊，很过关，很到位吗？哦呀，这个同情呀，哎呀，老板说你还是少说话吧，你端盘子行不行？你端盘子不行，你端盘子你是你会端盘子，但是你交流上还可那个普通话呀，我们北方人嘛，哪儿的人他都得说普通话呀，你这个普通话，哦呀，我这个普通话，你别哦呀，你呀，你那什么收银行不行？哎，收银可以，哎，收银我这人算啊，这个算账算得好，哎，行，那你去吧。就在这家饭馆，这小严负责这个收银这个业务，咱们暂且按下此人不表，单说警方这橙子可是接到报警了，连续发生信用卡诈骗案，这卡比方说没离开自己身上，在钱包里搁着，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刷啦，让人刷走了好些钱，就类似这样的案件。警方把这个案件的信息归拢在一块儿，仔细的这么一核对，一看，呀哈，有套头。怎么呢？这些涉及诈骗案的信用卡有一个共同点呢，哪个呀？他们之前都曾经在一家餐馆书中代言，就是小严供职的那家餐馆，在那个地方使用过，刷过卡，吃完饭之后拿这个信用卡结过账。嗯，再到饭馆一走访一调查，发现呀呵，很多的这些个刷过卡后来让人骗了这个信用卡的人啊，他们这个卡主吧，不单是在这个饭馆吃过饭刷过卡，而且刷卡的时候都是小严负责操办的。小严有嫌疑啊，这小严呢意识到了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走了，我不能在这个地方是吧，我还有更大的远大的理想要实现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赶紧跑吧，跑啊啊，跑啊，他知道暴露了吗？但是没跑了，让警察逮住了。那你说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就是一诈骗团伙，说白了他呢真的是卧底， 潜伏在这个饭馆里头，就憋着你顾客在这个地方用信用卡刷卡结账，就是在你刷卡这一瞬间，他就复制你的银行卡信息外加密码，然后把这个信息拿出去干坏事儿，是吧？那你看这个潜伏了吗？哈哈，潜伏了，逮住了吗？好不了。再讲一个潜伏啊，潜伏在银行的搬运工，哎呵，这就是工人嘛，不，加了引号的啊，不是正经人啊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北京青年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山东滨州那个地方。哟，那位说三国的时候袁绍地盘，嗨，别胡联系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事主之一还真的姓袁啊。袁绍吗？什么袁绍啊，浙江来的一个经商做买卖的老袁。老袁在滨州这头些日到他们当地的银行啊，存了350万啊，说是再过些日子呢，我得取出来啊，我再干点别的，投个资啊什么之类的。赶到这个存，他因为他存钱嘛，他有这个期限啊，比方说定期啊，或者怎么着，一年啊，打比方说一年期满了，他得把这钱取出来，不是吗？老袁拿着存单到这银行柜台上一递过去，同志，我这个取钱。银行的职员一看，哎呦啊，对不起啊，您这钱已经取了。哎啊，别瞎说了，你等会儿，我存的啊，但是我们这个系统上显示这钱已经都一个子都不剩，都取走了啊，可是我存的，我知道，但是你存是你存，您这张单据存单，嘿嘿，那是假的啊。老袁一听傻了，而且这个情况不单是老袁，十多名储户陆陆续续都出现过类似问题，涉案金额高达6200万。6200万块钱在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人家之前给取走了，而他们手里边的存单竟然是假的。嘿，警方赶紧就这个侦破了，是吧？那位说行了，听出点门来了啊，搬运工备不住事，银行里面有坏人，他是监守自盗。哎，还真是。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就发现这个问题，就是当初啊，老袁这帮人来存钱，银行那个柜台里面有个别工作人员把这个巨额的存款，他是收了吗？收了，但是他给储户的是一张假存单，真的呢，真的在他手里头呢。然后他把这钱取出来，调到外头给当地的一家企业干嘛呀？放贷，高利贷是吗？啊，收取高额的利息，靠这个挣钱。然后呢？对啊，然后你这出事了吗？这钱回不来了，伪造啊，金融票证，这是罪呀、啊，这必须得法办喽啊，是吗？不光那个啊，还有这个呢。是吗？自食其力的汽车经销商，哎，那挺好的，自食其力嘛，嗨，加了引号的。京华时报的报道就说啊，这个北京的事情，说逮了一几个坏人，干嘛呢？说是啊，就用那个干扰器，咱们知道开车到地方就把车锁上，开那个机动车是吧？他边上拿那干扰器，嘣嘣嘣一干扰。您那电子锁没锁上，但你不知道，你就走了。他过去一拉门，开始往里面偷东西，这个那个偷好些啊，就干那个的，组团偷东西。逮住之后还问他呢，警察问他们干嘛呀？你们干这个坏事啊？您不知道，我们是交不起房租啊，交不起房租啊，我们交不起房租，我们自食其力嘛，好嘛，行了，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交流。